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装修，也装修现在是 旺季 但人现在说是淡季，我现在弄不清楚到底现在是旺季还是淡季。 为什么说现在是淡季呢？因为是雨季吗？ 不是，但是人家就是说装修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往往是一个淡季， 就雨季嘛， 数据显示 是雨季。因为有两个原因啊，觉得是淡季我可以理解啊。比如说第一，夏天了，下雨啊，潮湿啊，我如果要是给墙上刷一些涂料，对啊，不爱干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一到了夏天，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孩子，或者说家里的这夫妻俩，一到夏天就得休假呀， 休假， 有这点功夫， 暑假 我们就得出去玩 去， 我要不然我装修就全都荒废在这儿了。 所以这么说，夏季是淡季， 是 春秋是旺季， 春秋是，但是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春秋是旺季，春秋天才多长时间？你们家装的完吗？ 一个不是应该一个字儿对应三个月吗？ 对 春对应三个月，夏天对应三个月， 哪有那么简单？ 不是。 而且现在真的，就咱拿北京来说，因为也做类似的节目嘛，后来人家专家都说了，实际上因为现在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准了啊，就是无论说施工的技术还是说材料的技术已经达到一个水准了，所以春夏秋冬四季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你只要说每个不同的季节你有一些注意的环节就 OK。 冬天不能改暖气 也可以改， 这也能改吗？ 当然也可以改了。 人家暖气通着水呢，你怎么改啊？ 不，那这你要未雨绸缪啊。 所以我就说冬天不能改暖气嘛，就是改暖气都是赶这之前嘛。 当然， 对不对？ 是这意思 啊。 但是人家说了，我们家弄的是地采暖加自采炉， 那可以，那你跟别人没关系的那行。那你要是统一供暖的，你就不行了。 是 吧？ 是 啊，只有这一个问题，别的没了。 讲完了。 不是，我说装修冬天没有别的问题了。 还有 别的问题？ 当然有了，冬天有。你比如说南北方是有差异， 南北方有差异， 当然了。设计师对于你来说可不仅仅是说把你们家的那些空间都利用上，很多人都说了，设计师您给我设计一个欧式的，简约的，什么新中式的，不仅仅是这些，而且还会要求设计师说，您看啊，我们家可能东西多，您多给我设计点储物空间，这个很重要 啊。 然后再其次，我有些需求，对吧？ 需求 啊，当然了， 希望把车开到家里，开到 那倒是 放在我们家客厅。 比如说需求就 是 我们家可能孩子他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比如说得不灵不灵的。 明白了，40平米你要给我做出那个3室2厅2卫，是不是？ 设计师的重要性就在这儿了。而且有的好设计师啊，就是人家真的是替你未雨绸缪，人家就说了，好了，先问，你有什么特别喜好吗？就比如说颜色，好，那我可能你们全家要主色调是走这个的，然后再其次说，那您比如说家具呀或者什么您喜欢什么的，比如说像我，我不喜欢金属的，因为我觉得冷冰冰，而且我不喜欢玻璃的。 你喜欢中式的？ 那倒也不 是， 就是不喜欢玻璃的，因为我觉得冷冰冰的同时还有玻璃的它不结实，对吧？ 坏， 茶几啊或者什么，我老觉得得轻拿轻放，那这些需求跟人说了，人说好了，那我明白了，然后还有其他需求，比如有的人说，那我要地采暖，那这些都得是原来的基础工程就都要做的。 地采暖是不是不好？因为你有一部分热量其实是给了楼下， 哎呀， 你在我们家楼下买房，然后我弄一个那个地采暖，你就跟设计师说我们家不要采暖，是不是？ 小人之心、啊， 天上给我安几个那个扇，把那热气给我吹起来， 谁舒服谁知道 啊 啊 啊, 啊！ 然后再比如说家里是不是有老人 啊？对， 对吧？如果是有老人的话。那可能专门有老人的房间，有一些特别的 设置 不一样的地方， 嗯， 然后还有更细节的，就是那些好的设计师，人家都具体的会问到说，嗯，家里人主要谁做饭？ 哦， 后来我还琢磨呢，谁做饭？ 灶台多高呀？ 对呀、啊，就关系到这个。 啊、对, 对对， 人说那男士经常做饭，那可能比如说抽油烟机的高度和我灶台的高度不一样 啊，当然了， 对吧？如果是经常，比如说长辈。 啊、 那可能那个高度就得按长辈合适的来， 对， 要不然不行， 这非常重要。 然后再其次说老人的房间，如果要是说房间里本身带卫生间， 嗯， 说那卫生间里头的那个是需要澡盆的， 嗯， 还是说我要淋浴的， 嗯， 那淋浴的呢可能就得需要一个扶手， 哦， 可能在马桶边上你要有一个电源插头，还要有一个呼叫器、 哦、 或者说要安个电话、 哦、 然后还得问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 哦， 左撇子右撇子就关系到 把杆安哪边， 不不，你这个门的把手是安在这边还是安在那边， 哦， 你门是冲外开还是冲里开、 哦、真的呀， 因为左撇子跟右撇子开关门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哦、这么麻烦， 那当然了，这就是设计师或者说好设计师的重要性、 哎、真的，你说一家子里头要是好多人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太难了，是不是？简直犹如办春晚，让所有人满意不容易。 所以人都说了嘛，你想报复他 啊， 让他装修去， 装修去 啊, 啊！你想减肥嘛，装修去 啊，都装修去。 哎， 我为什么装修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也没有感觉到减肥了，我也没有感觉到被报复了，是不是？ 你那个、 这个重点就在于你要信任对方，信任你的那个装修的师傅。你就一切都交给他，好不好都交给他。 接下来 是, 是 不是？ 接下来是有植入广告吗？ 王维孙涛工厂俱乐部在这儿等待你。哎，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夏季，刚才我们说王维给大家分析了，人家说啊，这是新闻上说的，是装修市场的淡季，但是在今年这个夏天，淡季不是特别淡啊，延续了今年上半年的一个集中需求。这么一个释放的态势，数据就显示了，2021年的第一季度哈、啊，全国的装修行业，上市公司营业总额达到了234.3亿，同比增长51.41%啊。这个家居行业整体保持着向上的态势。记者也在采访中了解到呢，今年以来，随着订单的增加，装修工人的费用也是水涨船高啊，在一些一线城市，瓦工的月工资，王维猜猜人家一个月能挣多少钱？瓦工 一个月吗？ 一个月月工资嘛，当然是一个月了， 五六千， 没人理你，你说给人五六千都不拿正眼看你，2到3万依然一工难求哟，2到3万一个月你还找不着。一般的装修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是从今年以来，包括瓦工、油工、水电工等几大装修工种在内的普遍的工费都在上涨，瓦工永远是最缺的，而且工资尽管现在给到了2万甚至更高，但是仍然很难招人，看见没有？ 那当然，你知道好的 我都不知道，咱们现我一直以为瓦工就是原来盖平房的时候弄瓦， 当然那个是也有、 啊、 那个是也有， 我并不知道咱们现代装修瓦工到底是干嘛的， 厨房厕所呀， 厨房厕啊，你是贴瓷砖？ 当然了，瓦工嘛、 哦，就是贴瓷砖。 那贴瓷砖可不容易， 刮腻子， 也不 不是 不是勾缝， 勾缝 不容易 啊、 哦，真的。就你比如说啊，不同的砖， 嗯， 它有不同的要求 啊、 哦。然后包括你比如说，你哪些地方不能空鼓？ 哦， 因为空鼓的话 都不能空鼓，好吧？ 对对对， 还哪些地方不能空鼓？ 不是，就是这些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去干的嘛， 啊、 懂我意思吧、 啊？ 就是你使最少的料， 嗯， 但是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啊啊啊！ 而且你要提前泡那个砖啊，而且现在砖有大的有小的， 对， 有的人要求高。比如说我在卫生间里要装的这全是马赛克的， 哦，这个我跟你说，工钱贵的去了， 那的太难了， 是不是？ 太难了。 我当年想过这个，因为想着那个卫生间要做一点，我看上了一个瓷砖， 嗯， 那瓷砖特好看， 就是小的马赛克， 对呀、 啊，最后拼成一面墙、 啊，对呀、 啊啊啊。然后我那个工长特别好，那工长跟我说说，比如你现在这个卫生间是4平米， 嗯、 你要是铺那种大砖呢、 嗯， 然后可能工钱打比方啊， 嗯、 就200块钱就给你铺下来了， 简单、 啊。对，如果按照你那个呢，你的墙面面积是没变的， 嗯、 你要铺马赛克呢，可能就是500也没人给你铺。我后来想， 太复杂， 算了吧，就还 是 那个大的了。 就包括咱们不说厨房厕所的这个、 嗯、 那个墙砖，咱们就说好，我铺那个木地板 哦， 铺木地板， 木地板也归瓦工。 不是不是，我就是说呀、 哦， 都是需要手艺的、 哦。 你千万别说，哎，那不就是现在卡扣似的，啪一卡扣。现在也不用什么在底下专门弄大芯板 啊， 龙骨、 啊、 都不需要 了， 直接往上铺。不、 嗯， 我要拼造型呢。 拼造型， 当然，你比如说 要拼什么造型？那、哎、个地板还要造型？ 地板有那样的，就比如 说带花纹的。 哎，对，我拼成人字， 哦， 或者说我中间是按横条的，我边上是按拼人字形的。 妈呀！ 然后再把边的一圈，我要铺大理石的。 我的天， 就为了漂亮吗？ 哦， 不容易。 我的天哪！ 哎， 你们怎么这么多奇怪要求？ 不是， 怪不得人家涨工资呢。就是让你们给逼的，是不是？ 所以每每看到这样的消息、 哦、 其实我也挺高兴的 哦， 因为这些都是靠手艺吃饭 的，是的是的， 所以他们的工资贵我觉得是应该的， 对对对，而且现在就是装修市场上好的工人特别缺， 嗯， 大家还别觉得好像人家挣得多， 嗯， 人家真的是一辛苦，二能练就那个技术啊， 嗯， 不容易。你看我们家前两年盖房子， 嗯， 盖房就我爸我妈那儿啊， 嗯， 盖房子其实很简单，现在我爸说已经比原来的那个房子好盖多了， 嗯， 过去你还得弄梁啊什么的，现在都是塑钢板，就是直接都是整板的什么那个就给你铺好了啊，但是铺完了以后，因为是一个小年轻人干的，我爸说、 嗯、 干完了以后一到下雨，我们家到晚上、 嗯、 我妈就拿着各种盆儿就得去接去、 嗯、 已经修了3年了、 嗯、 找不着哪儿漏、 哎、 就是这儿堵上了那儿又漏了、 嗯、 那个地儿堵上了那个地儿又漏了、 嗯、 然后我爸就说你看这个小年轻干活就是不行、 嗯、 就是他不太掌握这个技术，倒不是说他不认真啊，就是他不太知道这个原理，他说你看咱们家前头那一间、 嗯、 前头那一间都盖了多少年了啊、 嗯、 说是哪哪哪的一个老师傅给盖的，钱和他一样多，但是人家那个你别管下雨下冰雹一点都不漏，就是人家做的特别的好， 对， 就是技术， 是是是， 嗯， 所以哎，希望大家都能够找一个信得过的设计师和信得过的一个装修团队吧、 对对对， 反正现在据说呀、啊，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很多人计划可能前两年装修， 嗯， 一拖再拖， 都 拖 到今年了， 都拖到现在了 啊、 嗯！而且呢，趁现在说赶紧吧，抓紧时间，因为有可能我这房子装修完了以后得当婚房，嗯啊，装修完了以后我得怎么怎么样啊？ 嗯， 生活质量不高嘛、 嗯， 通过装修我可能要改善，但是，这就是可能一个工队同时在干10个活 啊，对。 对吧，不像原来、可能一个工队干俩活、 对对， 哎，弄得特认真、 啊、 所以有一些地方还是需要叮嘱一下设计师、 哦、 或者叮嘱一下工头， 所以今年别装， 别该装， 王维都输了，他们不认真， 没说得找个信得过的， 明天一堆包工头就来楼下围他。 信得过啊，信得过啊、过去呢是工人建房子，现在机器人也已经加入其中了，去年的9月，碧桂园首批9款43台建筑机器人在某个项目当中吧，人家上岗了。 嗯， 智能随动布料机不断那个弄出这个混凝土。 嗯， 清洁机器人来回清理小石块啊，包括灰尘什么的，外墙喷涂机器人自动喷涂。 嗯， 他们承担起了特别繁重而且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人则走到了幕后。 嗯， 人机协同构成了高效、绿色、安全、环保的作业体系。 你看，以后就不用那个想着我还得找一个好瓦工，以后都是机器人，是不是？是什么砂浆混凝土的比例是多少，然后多大力度抹多少，最佳配比什么样的砖泡多长时间水，全部可以这种数字化，是不是？ 数字化没问题 哦， 你让他勾缝 勾啊，没问题，我觉得绝对能勾分儿。 肯定连手术都能做，什么勾缝勾不了吗？手术不比勾缝那精细多了？ 上梯子， 上梯子没问题，人家自带梯子，升起来了，人还用再买一个梯子，你这思想都落后了。 我刚说组一包工队，你这么一说， 你组一个机器人队，是不是？全北京第一个机器人包工队， 挑费太高。 你想想，一次投入，终身受益。 哎呦， 是不是？ 哎 呦，你不用给人开工资吧？ 哎呀， 过年大家都知道。装修工人人家回去的早、 哦、 一休休一个月， 机器人 不过年、 哦、 不要求看春晚、 哦、 是不是、啊、到三十不要求放鞭炮吃饺子， 而且我还可以要求他们 KPI， 对 对吧，我手机上就直接看、嗯、 啊、 哦、一号机器人现在在这儿， 对， 二号机器人在那儿、嗯、啊， 对，然后你那个这家干完了，你随便叫一个什么货拉拉之类的，到楼上把那几个机器给我拉到另外一个地儿，直接转移，怎么样、 哦、 是不是一次投入终身受益， 可以可以可以啊，可以 shine for you. Look how how they shine for you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呀、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啊，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机器人都会盖房子了，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继清北毕业生、博士生执教中小学的现象之后，不少大学教师跳槽中小学，由于他们普遍拥有高学历、资深学术背景，被不少人认为是降维就业、大材小用的讨论声呢，就开始了。那这个的背后呢，是职业优劣的比较，在教育系统当中的等级化观念仍然存在，即大学教师要高于中小学教师，这也导致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大学师范生的录取成绩相对较低。按照常理，副教授的理想呢，应该是晋升教授，而不是降维去教中小学。但当他呢，从自己的能力与志愿出发，无论做任何选择都值得被祝福。别说大学教授了，大师教中小学那也不在少数啊。历史学家钱穆从小学一直教到大学，美学家朱光潜教过中学也教过小学。事实上，能够在大学任教未必就有在中小学任教的能力。低年级的教师通过进修任教高年级，这是一个正向的知识增长的过程。高年级教师任教低年级，却不见得能够靠简单的知识增长就行。 哎，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讨论这个，好像大学教授教这个小学的小朋友啊，好多人有点偷着乐那个意思啊，觉得你看人家这学历这么高，是不是教我们小学，那是不是绰绰有余？但是我客观的觉得，不一定比您现在的小学老师教的好，对吧？因为成人的那个教学方式和对小朋友那个教学方式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你说一句话，大学老师可能说到这儿，大家基本就理解了。小朋友不是，小朋友你得使劲解释，你还得换各种他能够理解的表达方式，再给他把这个事儿讲出来。而且我觉得作为这种教学目标，也没有说哪个就更轻松，哪个就更复杂一点，都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大学如果教不好，想一定就小学能教好，我觉得这也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而且我老觉得吧，任何一个职业它都是这样，就不是说大家真正干了这个职业它就一定适合这个职业。就有的人说，你看那大学教不好，要不你就教初中、教高中、教小学总教了吧，是不是？好多人觉得是应该是这么一个，你90分达不到，你来个80分的，来70分、60分总能考到了吧。但是我觉得在很多的行业都不是这么一个状况， 不 对吧？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学历特别高的老师只能教大学，其实从正面来看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呢，你想咱们都上过大学，教咱们那些老师可能他的知识底蕴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他能够有耐心教孩子们吗？ 不一定， 对吧？ 教大孩子都不一定想教，教小朋友更受不了， 对吧？而且教小朋友们，你比如说你得有耐心，包括你得有循序渐进的这种知识引导， 你还得和蔼可亲。 因为你想，实际上孩子们在上学的时候学的是一个，比如说我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东西， 而学一个就跟上大学的成年的孩子不一样。成年孩子就是好了，这么长的学习生涯当中，我自己已经梳理出了一套我学习 的方法， 哎，一个方法了。所以你只要教我这知识点，剩下的不用你，我自己就可以了。 对， 孩子们可不是。 对， 你告诉我这知识点了，那可能其他东西我不知道。 对， 那你得慢慢来。但是教大学老师，这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教了。 哎，还真是，对吧？就是教复杂的东西，有时候它形成了一套理论以后，你真让他教特别基础的，他反倒不知道怎么弄。 你想，这就类似于那天，我一哥们儿就跟我说，说那个维子，说我孩子二年级，小学二年级啊，说他让我算一个数学题，我看了看。没过几分钟我就算出来了，大概那题是这样，就是能够分五份五份五份正好分完，但是如果按八份八份八份还赋予一个，其实后来我一想， 是方程式吗？ 不难啊，但是人家最后打了一个括号说必须用二年级我们学的数学的公式来计算。 二年级学的是什么公式？ 首先咱们要算这个的话，不可能说我设定谁为 X 设定谁为 Y、 啊、对，二年级没有这个呢， 这不就完了吗？ 啊，对对对。 所以我想，哎呦天哪， 你这属于降维打击、你用人家没学过的知识那个解这道题，你这不 对。 对、 啊、是就这道理吗、 你教给他，他二年级的课也还是完成不了。 同样大学老师一看小学的、怎么这么简单啊？这道题来，我跟你说，哗哗，好多公式都算完了 啊！ 孩子们懵了。 对， 老师，这个你怎么算呢？ 你能啥来？是不是？哎，所以就是这个存在很大的问题。 嗯、 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个年龄段，能够教的特别好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不具备可比性啊。我觉得教大学优秀的不一定教小学优秀，教小学行的，你能教大学也不 一定 行。 哎， 所以就是大家找准自己的定位，然后我一直觉得教孩子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职业。 对，要有耐心， 包括当老师，我还真的就是有一阵儿吧，有的大学里边有那么一种就是流行的。我觉得有点偏见，就老觉得最后留校的，当老师了，都是班里最不太，也不能说最没出息的啊，但是反正是没太有出息的，好像觉得留校当老师，尤其在很多个行业，比如咱们这个行业尤甚，有一阵儿经常流行说，那人家那个优秀的早就各大卫视什么电视台什么都挑走了。都是那个哪儿都没人要的才留下当老师，但我觉得还真不是这么回事。有的人真就适合当老师，比如你让我和王维，我们是进了电台，你让我们回去当老师，我们可能还真没有人这个能力。所以就是千万别把这个人的相关的能力和他在所在教学的那个领域对的那个年龄段相挂钩，没有任何的联系。 对对对，职场社交平台发布了新经济新选择人才流动与迁徙的2021的报告，报告呢呈现了详细的人才流动的一个趋势。第一，职业选择上，父母对90后95后的择业观影响高于80后和70后。再其次呢，就是2021年职场人择业心态稳中求金， 就是 金钱，哎、 啊， 一方面呢，对于降薪跳槽的容忍度正在增加，另一方面呢，职场人啊，均将薪资收入看作是最重要的求职考虑的因素，而将股权啊期权啊看作是最不重要的因素。稳定性对于基层职场人的重要性是排第三的。 哎，这个好多人没想到，大家都应该觉得90后啊95后啊，应该是更放飞自我更有自我意识的一代。 对呀、对， 结果 就不会听爸爸妈妈的话了。 哎，结果在择业上倒是更听话。哎，这个就我和王维这个年龄的没想到哈。王维那时候找工作是会听家里的这个意见吗？家里给意见 吧，一部分吧。但你比如说就拿考大学填志愿来说，基本上都没有。都没有。 但择业找工作呢， 可能也没有 啊、 因为我不是说嘛，最开始其实要不是因为我自己选择的话，最后我就留在电视台了。 哦， 对，只不过留在电视台我做的节目呢， 不是我自己 做少儿节目是 不 是， 哎， 不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所以毅然决然。 你这个面相也不适合，长得不够嫩， 所以就算了 就算了。 但是自始至终家里也没有给过你说，王维，你应该，比如说，我希望你当一个医生 啊，没有， 或者我希望你成为一个人民警察， 啊， 或者 没有， 就是 没有，只有小的时候有。但是小时候那个，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家庭环境所迫，也不能那么说。或者说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因为你想家里有俩儿子，按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家里有两只狼， 哦， 就特别能吃嘛。 对， 然后小的时候父母你想工薪阶层挣不了多少钱，但是我们又特别能吃， 嗯， 所以后来我妈就说了，说为了以后啊你们能给家里省点钱， 嗯， 在挣钱的同时啊， 哦， 建议说像你哥， 哦， 你哥呢最好以后去肉联厂工作，哦，哪怕说以后找的媳妇儿是在肉联厂工作的 啊， 这个都成 哦 啊，以后有个什么， 那时候怎么有那个在肉联厂工作有点指标肉是还是怎 么着，那都不是什么金头把脑啊废料啊这些， 啊， 咱能便宜点买 哦 然后 就为了吃点东西把自己儿子就交代到那行了。 然后另外就跟我说， 啊， 说你呢以后学个手艺， 你去粮店工作， 没有说你学手艺， 啊， 学理发 哦，剃头， 哎，以后至少咱们全家人的头发 钱省了， 你来，哎，那是小的时候。 哎呀，老太太这想法非常实用， 但是我觉得这半开玩笑的方式嘛， 对 但是那都是小嘛， 对 到长大了我们也不会干这些。 哎，你说这95后90后为什么更听父母的？咱俩分析分析。 我觉得倒不是解放天性的问题， 啊，是懒，不想思考，是不是？让我干嘛我干嘛。 我觉得反而听话。 听话， 哎，听话 哦，人家不是更应该张？你看，从我们80后这，我们80后这一代啊，就被冠以说什么个性张扬， 嗯， 然后那个不负责任、自私。这我们在成长那个 不 那一代啊， 是什么？ 到后来我们就开始，我们长大了，我们开始说人90后，说人9后，他们更自私，什么他们更不负责任。但我觉得都不是这么回事儿。 但是我觉得分事儿吧，比如说在， 嗯。 就所谓的打引号的孩子的心目当中，他可能就觉得，哎，关于吃喝玩乐， 嗯， 关于我自己的爱好， 哦， 我的业余生活 啊， 我要我自己说了 算，这些不用你给意见。 哎，你给什么意见啊？ 对， 我要活成我那样， 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我穿什么呀？我带什么呀？我对吧？跟你没关系。 嗯， 但相反，认真一点的事儿，懂我意思吧？ 工作， 哎，比如工作了 啊， 择偶了， 哦， 就这些事儿，哎呀。不能当儿戏， 要听听家里人的意见， 哎，因为这个关系到人生的一个特别大的转折，有可能我人生接下来的这个路，那如一旦走错了，这可不是说，哎，我今儿穿这衣服人说不好看，好了我不穿了，我换那个，没这么简单 哦。哎，我是这么分析啊，就是越往后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父母也变得不一样了，因为我觉得像咱们这两代的年轻人啊，就是和父母的那个成长环境， 嗯， 其实差距是非常大的，有很多时候是不具备可比性的。就比如你像我爸我妈，他们就属于赶上当时特殊时期上山下乡啊什么的，没上过大学，然后就是高中毕业，说是高中毕业。现在我爸我妈经常跟我们讲，说他们上高中的时候，其实没咋正经好好学习，所以他的那个成长的那个路线呀，和你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说在职业上给你指导，而且又跟你不是同一个行业，你说他能指导你什么呢？我觉得只能给你一些他的人生经验，就是你怎么跟同事相处，对吧？你到了单位应该怎么表现，是吧？什么时候应该干点什么事，他只能给你这些意见。但真正择业，我们现在择的这些业，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大多数你说了这个专业以后，我们的父母可能都不知道那个具体是负责什么工作干什么，他只能说孩子你喜欢就行，他也给不出更多的意见。但我觉得到90后95后，可能他们的父母又不一样了，他们的父母可能好多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然后可能从事的行业尤其可能现在在自己的公司没准还是中层领导或者什么，他是有一定的，我觉得在职业方面是能给他们很多很中肯的意见的。我觉得这也是不一样的一点。 不过提到90后、95后，我倒是想说另外一个数据。 嗯， 那天看了另外一个数据，就是说未来有可能电影院啊， 嗯， 没了，是不是？啊，又没了。 对对，就慢慢吧， 啊、 慢慢吧。 啊、 说专门做了一个大数据，说90后、95后， 嗯， 去影院看电影的人数锐减， 因为太贵。是不是 不仅 看不起 不仅仅是太贵的问题、 啊、 后来呢也做过大数据的调查，为什么90后和95后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啊、 为什么？ 因为说第一可能是票价的问题 啊， 人就觉得观影体验可能相对 咱们的票价，我客观的说 啊，跟好多的国家比起来、 啊、 就是工资比和票价比、 啊、是 确实 是 偏高的 是 啊，偏高，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嗯、觉得不太值，这是一个啊、 嗯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们就觉得看电影这个仪式感太强了， 哎， 我要专门从住的地方到一个地方在那儿去看， 麻烦啊。 对，因为说现在有很多的方式我可以看到电影 啊，对 对吧， 我在家里几块钱充个会员， 对吧， 那上面有好多电影， 对呀、 啊、我这就晚一点看， 对吧，通过盒子我都可以看、 嗯、 然后再其次呢，现在有投屏 得、 嗯、我在家就我可以投到电视上， 对， 或者说投到墙上， 对， 我都可以看。 哎，而且现在那个便携的音响可不像原来那么贵了啊、 嗯嗯、 就是好多人说，我原来咱们俩还讨论过，说有一些片儿一定到电影院得看、 嗯、 比如类似像那个《速度与激情》啊、嗯、什么那种、 啊、 就是看场面的， 是是是， 它没啥情节啊， 是 就是香车美女或者什么战争那种，你咚咚咚打、 嗯、 必须阿凡达什么那种、 嗯嗯， 就他就是看场面，你在家你现在那个技术、 嗯、 如果就把人家那个电影院就给秒了、 嗯、 那你得花多少钱， 是 一般人还是弄不起，所以还是有必要的， 是， 但是人家现在就是一般一点的电影、 嗯、 你说在那儿的那个音响效果和在家能差多少、 嗯、 我觉得现在这个点越来越接近， 是， 因为我那天在我一朋友家，人家不像原来我去我一叔家，人家那个什么家庭影院那时候流行啊， 多少个音箱， 我的妈呀，就是那个一个桌、 嗯、 就是一个电视，然后那时候什么大背头什么， 对对对， 就觉得特高级啊，多少寸的，然后边上有多少个音箱， 是， 然后还跟你说我这屋是什么什么几点几 环绕5.1 啊，然后上面有那角上有各种布，那个确实你感觉还可以，现在好多那个那就是一个横着躺着，那叫什么东西？ 对，对， 就在那儿一个，然后你一放，哇，你觉得人家那效果不差， 嗯、 起码就是你看一般的电影，你真觉得就没问题。 包括我想再到未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都什么 VR 啊，对， 对吧？你可能直接戴一眼罩， 对、 嗯，坐着就看了。 对，而且你想，去年疫情，我觉得好多电影已经开始尝试了， 嗯， 就是线上卖票呀， 嗯， 就是不进电影院了嘛， 嗯、 对吧？虽然当时是这个事儿办的，就是被很多院线就是有很多微词啊、 嗯， 但是这也是一个尝试呀，就是大家发现我有很多的电影在家看和在电影院、 嗯、 差别不大，而且这样的片儿是在电影市场上占90%的， 嗯， 对吧？它是个主流以后。 所以电影院人说呢，我本来那个 就不好过， 对，卖片子就挣不了什么钱，我就靠卖点是爆米花啊什么的。 对，咱们现在的模式确实应该转变，国外的那些电影院都是靠卖这些副产品，爆米花、卖可乐、卖这些东西挣钱、 嗯、 咱们大量的收入还是来自于票价， 嗯， 咱们的票价确实有的地儿的那个电影票一张100多，大家一个月挣几个100啊，什么电影，他发现我100，我充一年会员，我能看多少电影，慢慢的他可能就不去了、 嗯、 是吧。 我以为冬天是最美丽的季节，西边有你还有鱼在水里，一对对很自在，一对对很相爱，让人想到未来，是不是你也和我一起在寻找那终于只有幸福的人看得到，谁用爱去拥抱，他

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好，咱们再来说说别的啊。工作不好找，但有的工作看起来就特别的容易，而且呢不光容易找，哎，对，挣钱也多。近几年啊，一些自媒体不断炒作这名网络女主播最多一天赚500多万人民币等相关的一些信息吧。那在给她打赏的人员当中，一个名叫老爷的账号送出的礼物超过了8000万人民币。 妈呀！ 正当大家议论这个人的真实情况的时候，这个账号悄悄地修改了网名，在网络销声匿迹。虽然巨额打赏获利的真实性有待核实，但用这种套路吸引网友打赏牟利的行为和宣传频频在网络出现，冲击了社会的心理。 哎，这个就跟过去我看一本书上写这个乞丐行，大家那个现在见到的少了啊，就是在过去的那个电视啊电影里头还能看见，那乞丐也好，卖艺的也好，他前面放一盆或者放一个什么东西让大家往里边放钱的那个都不会是空的，我们叫打个底儿，就是你今天比如我其实是刚来，我也得往里边扔个3块5块10块8块100的搁一张，让人感觉哟，这人可能还可以啊，就是唱的还行，在这儿有，你看有人给他打赏，如果是有这里头大家可能就会哎3块2块的也会给，如果人一看是空的，好多人就会非常谨慎不会给钱。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古代的这一行大家也做了很多的，我们就说朴素的心理研究在这方面。我倒不是说人家现在这直播跟这个什么乞丐什么有什么关系啊，但我觉得在打赏这个环节它有很多可借鉴的地方，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研究了这方面。如果有一个人啊在里头老打赏，可能有的人也会被带动，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呀，或者什么羊群效应啊等等，说的都是类似这样的事儿。但是大家真的别觉得好像就开个直播买个设备几千块钱，然后对着那儿跟人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就真挣钱了。有无数的这样的，你看看挣钱吗？都不挣钱。 我没跟你说吗？也有大数据说了，就是靠直播打赏挣钱的，平均啊，因为他一样是按金字塔走的， 哎， 平均一个月3000到5000一个人，平均。 对，但是其实挺累的， 特别累。我不是跟你说吗？我在宋庄，通州那边，我一朋友，然后画家嘛，然后去他那玩，然后。那你想他住在那个四合院里头，到晚上我们在院子里吃饭，跟我说哎那个去把那个西屋的谁谁叫出来。后来我还说哟，我说这还有别人。我说啊有 哦， 然后叫一看就睡眼惺忪的，后来就说那维子给你介绍一下他是谁谁谁，说他是在我这租房子的，就在西屋。然后呢他是白天睡觉， 晚上直播， 晚上就吃一顿饭，然后10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早上起来4、5点钟然后就睡了。我说那直播这么长时间，平均基本上6到8个小时， 就比咱工作量大 哦，而且后半夜啊，那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啊。 人一直过的是美国时差。 是后来我说那你主要都做什么？他说没事儿，就是陪大家聊天。人给人疏解心理啊。 对， 然后有一些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一起聊聊啊，大概就这样。给人说美了，人就给你打个赏啊，刷个大火箭，就类似这种。大概平均啊干一宿300平均。 妈呀，聊6个小时 啊，多辛苦。 是真的，我觉得好多人老觉得好像聊聊天就挣钱了，听起来是挺容易的。 而且他还说了，说你啊这可不分周六周日 啊。对 对吧。 你 不说我周一到周五晚上都直播，周六周日我可以自己放个假哟。完 一放假马上你再回来就没人了。 那这说的是呢。 对，就是这样。而且呢还有好多人老想着，比如姑娘 老想我能不能打个擦边球啊之类的那种。 嗯嗯， 现在人家那个网络的监管极其严， 是封号了。 就是你不光说我想打擦边球，就是你的穿着，包括你的言语， 是是是， 但凡有一点违规，马上黑屏。 嗯， 就是你根本就别想通过什么不正当的方式，还想挣点这方面的钱，绝不可能。 是 就是你真的是实打实的被大家聊聊那么长时间，真的不容易。大家自己试一回就知道了。老觉得好像，哎，你看您这工作都挺好啊，聊聊天那个说说话就挣钱了。真不是那么简单，聊六个小时，这真不是一般人能聊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好了，今天的《大城小事》周末版就是这样。我是王维， 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202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春风十里。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飞机飞过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之外不离开。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了门。莫名的情愫啊，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只好把岁月化成歌，留在山河。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